如天花，什么的种，什么的卦，自作孽回流，你能拦路吗？听父母话宇宙的报应从未作罢，不要讲我知道黑共白，人类基本定律原来是个谎话。水一滩，分辨到中间，围开的总会有盼达中，落地像碎弹中，谁会慢？时辰未到底，总有一关。叫好人们明白到好人们无力争天，你亦没法追返。像这样就你也自叹，太毒太远太空猛，只盼黑心可壮胆，善良奋力坐约撒旦来临，狂难用爱无。 再仲有得听，病痛病真在流行。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晚上11:32， 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炎热，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初时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 人仔细细，牙齿问题多多，听下牙医点讲。 大家好，我是牙科医生吴宇彤。到底怎样揀牙刷呢？其实很简单，每一次揀牙刷最主要就是揀牙刷的刷头大小，每一个刷头好像一蚊银，那就最啱了。除了这样东西，还有个刷毛，记得四个字，越远越好。 逢星期日上午8:50，我黎莉请来牙医，人仔细细同你讲护齿。 小学常识你识不识？我是中游美 Yumi。恭喜小学校制常识大赛2025九支晋级队伍。小学校制常识大赛2025进行得如火如荼，好开心可以担任今年的活动大使。我 Yumi 更是会为各位已经晋级的参赛同学打气啦。大家记住继续努力，争取好的成绩，加油啊。想知比赛最新进展和消息，即刻上新城办大家网站教育家入面的小学校制常识大赛2025专业啦。 复赛和决赛会在5月17至18日 YOHO MALL 一楼主广场举行，到时一起来为这班同学打气啦。 小学校制常识大赛2025合办全港青年学艺比赛大会，新城广播有限公司赞助，民政事务总署场地伙伴 YOHO MALL 专设赞助，善益慈善基金有限公司金赞助，香港机场管理局香港儿童基金会第一集团银赞助，元气寿司如上寿司。 香港吊环王子之称嘅吴乔昌。Hello Kevin 你好。2014年嘅时候啦，你有即系两个嘅自创嘅动作， 竞技体操里面啦。咁我哋可以咧就创新一啲动作出嚟，咁啊向国际体操联会嗰个技术委员会嗰度去 apply 画图。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画动作大概系点样，再加埋先预先俾个难度分你嘅，点解要完成到呢，跟住佢再经过开会啊，咁咧，跟最后佢就会将你嗰啲个动作用你个名去命名。如果有自己一个动作咁啦，咁可以好似喺体操嘅历史里面有一啲足迹咁。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两仔爷 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 行，我就系阿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有金牌司仪邓子峰，同埋佢嘅女女咧就系邓琼芝。Leslie， 欢迎你，欢迎啊！嗱，其实咧大家都知啦，我同你识咗都几耐嘅时间咗， 好耐啦，系啦， 都有30几年噶啦， 有 三十几年啦，系啦。咁其实咧嗱，第一个我想问你嘅问题啦，我唔知有冇问过嘅。因为我睇你嘅英文名系 Patrick Dunn 嘛， 系啊系啊， 但系点解要 Dunn 咧 ？Dunn 系完全冇任何嘅原因嘅，因为我爸爸嗰阵时佢系喺贵州嚟香港嘅，40年代系啦。50年代啦，咁嚟到嘅时候，咁佢话啊，我个名去做即系入境嗰啲咧，做身份证嗰啲，咁唔系啊，佢就话啊，我名叫丹咁，咁嗰个人就咁啱就将佢亦都做 DUNN， 即系 random 嘅，系完全系冇一个编排啊，冇一个原因嘅，真系 random 嗰个移民局嗰个人就系将你拼咗做 DUNN， 咁就 DUNN。 哇，呢个真系 咁 啊，因为 正常佢 direct translation 就系丹， 丹啊， 就 系 直音啊，丹啊，或者嗰个系有啲西。化啲啦，可能 啊，我就听呢个名好特别啊，呢个 系 啊， 好似 UK 呢个名嚟噶嘛， 系啊，系啊，当我系爱尔兰人咯 ，Patrick 啊嘛 ，Patrick Dunn D U N N 又系，即系两个名加埋都几 英国化系啊。咁其实讲翻阿 Patrick， 我咧同你一齐嘅就系香港早晨嘅节目， 系啊，主要系。 但系之前嘅时候，你点样入行嘅咧？ 之前我都系喺电台先嘅， 系嗰 阵时我开始系嗰阵时商业台一台啦吓，咁佢啱啱夹身上。个 image 后生少少，即系你知双一系比较系年长啲咁啊啲听众，咁啊于是嗰阵时个 channel director 叶基兴，咁佢就一下子就招收咗好多新嘅后生仔入去，咁包括咗我啊，林祖辉啊，黄子华啊，欧阳应齐啊，即系阿斋啊，佢哋嗰咁一齐入队，咁啊开始大家做啲创作啲嘅得意啲玩啲嘅节目咯。 OK OK， 但我记得你入嚟我哋香港早晨之前。都系做緊一个早晨节目㗎喎。 係啊，嗰时等亚视 喺对家你台做 緊 早晨节目。 咁我开始咗商台之后同步亦都系入咗亚视。咁因为佢哋又系适逢又系要一个大革新。咁周梁淑仪入去做 in charge 嗰时咁佢就想嚟一个即全面啲嘅革新啦，直情将个旧嘅形象洗咗佢。咁於是就又喺香港早晨嗰度又唔係喺亚洲早晨就叫咗做晨早直播室，咁就又转改头换面转咗一个新嘅形象。 冇错，嗰时同洪兆峰。 洪兆峰啦，又系黄子华。 子华啊嘛， 又系黄子华。系顾几军啊，佢哋。 系啊，顾几军啊，系啊，系啊，咁跟住过嚟我哋呢边。 跟住就过嚟啦。 系好开心，嗰时咧，你一嚟嗰时系同埋阿子峰一齐过嚟嘅。 指 Panel 即系我哋个操控嗰个 studio 嗰度咧 ，Panel 嗰度导演啊、副导演啊，佢哋 所有讲嘅嘢都听到晒嘅，即係譬如佢话诶个访问仲有五分钟，咁你拖慢啲做，或者要做快啲啦，做好多问题未问啦，咁、即係佢会喺个耳机嗰度听落嚟嘅。咁、但係同一时间佢哋 call shot 攞镜头嘅时候， 三部机 准备，全部我哋都听到晒 嘅。 咁好分心㗎，其实好分心㗎。咁但係你个心又要对住个嘉宾，又要听緊佢讲嘅嘢，再追问落去或者点。咁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做一个直播节目，真真正正香港早晨可以话系一个十全十美嘅直播节目。 我最记得最难做嘅一 part 就系你听住导演讲嘢啦，跟住咧嗰个嘉宾系外国人嚟嘅， 系啊， 咁你又要讲英文同佢啦讲啦，跟住佢讲完之后你要翻译， 系啊系啊， 翻译紧时佢加两句，哇！你真系个脑里边就乱晒乱晒，但 系犀利犀利。 咁但系嗰个 training 系开心 好嘅，呢个脑分开几样嘢用咁啊，好开心啊！香港早晨嗰阵时咧，之后我记得你跟住仲有好多节目嘅。 跟住就UIT 啦 ，UIT 啦， 我哋大家都有试过啦。咁但系 UIT 就唔同啦，因为就分得好有细啊，即系你唔会有自己好多元素加入，因为嗰啲稿已经有编审啊、写稿嗰啲做好晒啦。香港早晨我哋可以加好多自己嘅元素噶嘛，一个访问你可以有我哋自己个性摆埋入去。咁但系喺 UIT 嗰度比较分工都好有细，咁同埋我哋唔会再听到， 冇错， 系啦，就纯粹系睇嗰啲长务。佢哋俾我哋嗰个时间啦， 但我初初嘅时候有好有唔好，即系你就冇一个直接喺上面 冇啦，系啦，冇咗个， 你就间接噶啦， 系啊， 全部要间要估啦有阵时， 但系佢喺玩嗰方面就好好嘅，即系令到你个人可以再 集中 啲啦，同埋去临场发挥你幽默啲啊，或者系好玩啲嗰边嘅， 冇错， 咁样咯，又唔同嘅。 咁 Natalie， 你嗰阵时有冇睇爹哋嘅节目啊？ 我一定啦， 捧场客。 我哋细个我哋个个都一齐睇嘅，系啊， 系嘛， 睇下啲剧啊， 系啊，啲剧啊， 乜都有睇下咯， 系咯，电影啊，都好开心嘅， 系嘛。你睇见爹哋，哇，咁靓仔嘅咁。 不过有样嘢几得意啊 ，Ben 啊，譬如我而家睇翻啲相啊，譬如睇翻一啲我可能系92、93。年拍嘅相，做工作嘅时候，但系好陌生喎个感觉，你会唔会噶？我睇翻嗰啲相，觉得咦，直情好似唔识呢个人咁喎，即系亦都唔会谂翻嗰阵时嗰一刻，我喺度谂紧乜嘢，做紧乜嘢， 系嘛？ 你有冇咁嘅感觉？ 咁我就个时空冇咁平衡嘅，我都系暂时喺呢个时空。我嗰阵时真系会睇翻啲相嘅啫，谂翻你当时嘅一个情 况。哦，我谂唔到噶， 谂唔到噶， 直情咦？点解我几时有幅咁嘅相？ 因为点解咧？你生活太精彩啦，太多嘢，啱唔啱啊？ 唔系， 跟住你有咩？好多嘢发生， 好多嘢发生，系啊。 因为你兴趣多到不得了，大家都知道你考咗个飞机牌噶， 有系啦， 咁啊飞机牌又潜水牌又有， 系啊。 咁阿 Natalie 佢有冇揸住个飞机同你周围去玩？ 有喎，爸爸最中意之前细个就你有啲咩 friend 嚟啊？你我一齐揸飞机啦， 系啊。佢大学嗰阵时有啲外国嘅同学嚟啦，咁我话不如咁啦，就点都book 一个 flight， 带佢哋去睇下香港咯。 哇，正啊！ 香港系啊， 私人飞机啊， 私人飞机系啊。 我识咗你咁耐都未带过私人飞机喎。 嗰架唔系私人飞机，系会嘅飞机，只不过系私人俾我租咗嚟飞嗰个零钟啦。 喺嗰段时间系私人噶啦， 嗰段时间就私人啦。 哇，真系开心噶， 好开心。 Natalie， 你即系你嘅印象里面，爹哋嗰个电视形象系点嘅咧？ 梗系好开心嘅。其实细个爸爸都有阵时带我去，即系娱乐圈，带我去佢拍剧嗰啲，或者由细都睇到大，其实都对我好有影响嘅。 系嘛？ 即系教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咯，对呢一方面，所以系啊。 我带过佢去 UIT 有啲父女夹档啊、父子夹档嗰啲咁嘅玩嗰啲音乐啊、嗰啲咁嘅 show 咧，都有玩过。你我又好似弹吉他，你又弹钢琴咁， 夹下 咁叻啲咯， 开心嗰啲咯。 哇，几好噶！我记得带个 UIT 嗰阵时，个仔系咁大。一粒嘅啫， 系啊，手冇嘅啫， 仲喺隔篱就系欣怡，欣怡高佢啲， 大家斗抱啦，俾姐同你， 系啊，嗰时就系 EYT 就系嗰段嘅日子啦，其实几开心嘅， 系啊， 咁其实嗱，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听咗一句说话叫做咩，轻轻松松邓紫峰，其实个来源有冇噶？ 轻轻松松就系因为，就是香港早晨嗰阵时有一个 promo 要介绍翻我哋自己嘅主持嘅咧，咁、我哋咪影咗一辑相啊咁嘅，咁嗰个宣传部嘅人谂嚟谂去都唔知点形容我，咁咪系求其啦，叫你轻轻松松，压稳就算啦，咁 几好啊！ 好多人都系咯，好多人都咁 记 住咯，就系、是、 啊，做咩你唔好轻松稳啊，邓紫峰啊， 系咯，变咗后屘串成咗一首诗咁啊，即系轻轻松松邓紫峰，唔知咩又揾杨。 阳明咁，即系一句诗咁啊，咩咩又汪明荃咁，一成首诗念晒出嚟嘅，可以全部就啲花名。 咁你真系要你帮你个女女要 系咯， 整翻句先得。 系咯， 未谂喎。 Letty 啊，整翻句俾 Letty 因为呢啲一句真系可以即系流传几耐。而家我哋香港市民咧讲，啊轻轻松松邓志峰啦，系嘛 都好啊， 几好啊， 起码轻轻松松啊， 冇错系啊。咁仲有喎，啲人即係话又话你似巴斯光年呢个人系几时嘅事 你觉得 呢 我都似啊，其实我唔知我谂下，我真系有啲似。 几时？几时应该系2000年左右啦。我记得嗰阵时拍一套电影。咁啊，叶念心啊，佢哋喺度笑咗。喂，你喺侧边睇你好似巴斯光年嘅，有冇人话你似啊？我话从来冇嘅。咁佢话：，咁啊，由而家开始就话你似啦。咁结果就真系慢慢搞下就越嚟越多人觉得我系巴斯光年。 咁啊，真系，其实你问我，我都觉得有啲似。 系又好嘅，似紧张玩嘅开心啊嘛，系咯。 卡通人物几好啊， 真系有代表性。 冇错，冇错啦。好啦。咁我哋倾得好开心，不如我哋休息阵间咧，翻嚟同蕾蕾咧，脱离再倾佢近况啦。 人性本善，变恶只因为成长。成长过程入面遇到太多嘅经历，受过太多嘅伤害，唯有改变自己。 当初心自然天真一片，才相信世间有善。但人大了，明白一点不显，再认识没无猜的善意，重复的起哄冷语，才幻想理智。如非被刻足矣，人本该良善。才习惯地戴上刀剑，收起笑脸，自我一点，恶才能保暖。 由善变恶，可能是一种进化，亦可能是一种面对世界的保护式。如果可以善，边个会想恶？自创自唱处世心声性本善，作曲谷雅薇，作词林雨辰，编曲黄少明，监制刘奕星。谷雅薇人性四部曲最终章性本善，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是的暴雨 风神惊爆流行榜，五月三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2025年第1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今日星期另外一首最够韧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晋升嘅第7位，今个星期再狂爆6级，恭喜晒谷雅薇冠军作品《性本善》。呢首歌讲，就算再恶嘅人，佢一出世都系一张白纸嚟嘅。每个人一出世都怀住一颗善良嘅心，系一张干净嘅白纸，只系成长当中嘅过程入边俾环境所影响污染。 丰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神劲爆流行榜。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 让我发现生命有几好。 我哋曾经接受过李嘉诚嘅基金就送咗我哋每一个病人一支药。即系我觉得我哋有一个会嘅时候可能有人知道有我哋嘅存在有啲有心人可以帮到我哋咯。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两仔爷 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路行， 我系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我哋嘉宾就系邓志峰同埋嗰个女女 Natalie， 欢迎晒， 欢迎晒， 欢迎晒，欢迎 晒。嗱，咁头先咧，我哋同阿 Patrick 邓志峰咧，就倾咗好多佢自己嘅一啲经历啦，同埋以前点样入行嘅一啲嘢啦，啊。咁今日好开心，要带只 Natalie 上嚟嘅。咁嗱，我想知啊 ，Natalie 点解嗱？我知你 系 有。做摄影啦，亦都有做 DJ 啦，咁样，咁亦都喺呢艺术方面，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范畴有涉猎，系咪同爸爸有关嘅咧？算唔算？ 其实都系啊，我觉得爸爸都有好多好大影响嘅，由细到大我睇佢即系做司仪啊、拍剧啊，即系呢一 entertainment 呢一方面，我由细到大都好 inspire， 同埋都好想 pursue， 即系可能比较音乐类型嘅嘢啦。咁我细对音乐其实都好大印象，即系我学好多乐器啊，我爸爸好培养我去学好多嘢咁。 我培养佢嘅方法系特别嘅，我唔要佢考级啊，因为佢唔中意受束缚嘅，即系佢唔中意睇住嗰几个 pieces 喺度练，咁佢系玩即兴嘅，即系我系培养佢系揾个师生教佢点样玩即兴音乐， 哇，即系全部系创作型嘅咯，你叫佢创作 啊 ，improvisation 嗰类 ，improvisation 嗰啲， 系啊系啊，咁由细有呢个嘅， 佢有呢个天分，咁听完宫崎骏嗰啲卡通嗰啲戏啊，咁佢自己可以喺个钢琴度揾翻下嗰啲音出嚟。 好犀利！ 咁到佢就变咗，我觉得呢样系个天分，就由得佢发挥。 系咯，咁发挥到而家，所以我都好中意 pursue 啊，影相啊，音乐啊呢一方向。 系咯，咁但系影相咧，即系由音乐变咗做影相呢样嘢。 我影相喺影相，其实喺 LA 嗰边学翻嚟嘅。我对起 art 啊，对起 visual， 其实一向都好有兴趣。咁反而喺 LA 嗰边咧，我就学咗摄影啦。咁我咦，原来呢个都好好玩，尤其是嗰边好多，原来好多 KOL 啊，好多 fashion 嗰类嘅人。咁喺嗰边学咗摄影之后，我就觉得一个 art form。对我嚟讲好好玩，好有发挥感嘅一件事。咁啲人又愿意俾钱我去做，咁话咦，可以赚到钱，咁不如试下，咁试下就做得几好。咁而家翻到嚟香港，即系又同 Vogue 做过 Tatler， 好多唔同嘅杂志啊，好多唔同嘅。嘅 brands 啊，好多唔同嘅可能星啊，香港都有影过，咁其实呢一方面系做得好开心咯。 嗯， 影过你影过陈海林啦， 系啦， 林嘉欣啦， 系咯， 有影过好几个， 都 系 friend 啊， 专龙系啊，应该专龙系啊，专龙影过。啲韓星啊，咁我都影過係啊。 美國你影過邊個星啊？有冇試過？ 美國我就幫過 shoot 咯，咁幫過其實都之前同 Vogue 做，佢哋有 send 過去 New York 度同阿 Bella Hadid 影過啲 cover 嘅，即係我幫影嘅。但係同埋同阿 Naomi Campbell 啊呢啲都係好大型嘅星，咁喺嗰邊就哇，真係學到好多嘢咯喺嗰邊，睇住啲好出名嘅 photographer 啊，幫佢哋打燈啊，幫佢哋影咧，其實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好 inspiring 啊，係啊，咁希望可以帶到呢啲 skill set 翻嚟香港，喺呢度可以發揮。 佢提過一個點幾得意嘅，佢話喺加州個陽光或者歐洲個陽光同喺香港嘅陽光咧，完全唔同喎，影咗你國可以 係啊，美國外國你周圍全世界嘅 natural light 唔同嘅，你因為你嗰啲光線喺個唔同嘅角度打入你個地球咧，香港嘅光線係同你歐洲或者美國光線係永遠都唔會一樣，啲顏色始終有少少唔同，所以呢樣嘢咧做攝影師都好有留意住嘅。 我有呢個感覺，但係你唔講咧。就你真係睇你嘅專業呢，我覺得 你睇得出嘅，睇得出嘅，係啊， 即係其實有冇咁咁 係啊，你要留意 你一講真係。 即係有陣時啲人話：，哎，我去旅行影啲相啊，點解靚靚啲咧？咁樣 係咯，就係咁嘅原因，係啊。 原來係有冇啲咩好深刻？你嗰陣時拍攝嘅時候，即係邊個對象啊，或者一啲事情，你拍攝嘅時候經歷過一啲好難忘嘅嘢咧？ 難忘其實我好多時喺香港。其实都系有阵时去翻外国嗰边咧，因为我真系嗰边好多摄影师，我系好即系好尊重、好崇拜佢哋嘅。咁去到嗰边，我真系尤其是 Bella 系啲个 shoot 啦，我嗰度咧佢系有个女摄影师做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一行都好少话好出名嘅女摄影师啦。咁我见到一个女仔可以影到咁犀利，同埋佢真系佢全 team 咧，佢去到呢个职位去影到呢啲咧，都好 inspiring for me 咯。咁其实我咁样见到都觉得啊，我呢一行都希望第时大个可以做得好到咧，可以 inspire 到。第啲女士去 pursue 呢一行咁咯，因為都少嘅其實。 比例係少啲㗎係咪？ 少啲嘅係啊，男女佢係多好多男攝影師嘅，係啊。咁見到一個咁出名嘅女仔可以做到，其實都好 inspiring 嘅，係啊。 但係咁你自己譬如攝影方面咧，即係我行外人，有冇自己嘅風格嘅咧？ 有嘅，有的。 你嘅風格係咩咧？ 風格係慢慢 develop 嘅。 係你嘅風格。 我比較中意 clean 啲嘅，我唔中意啲太過多嘢。我中意其實好中意黑白相。我覺得黑白相你真係可以好 focus 到一個人嘅 emotion。即係冇顏色去distract 你咧，你可以真係好 focus 情緒啊，個情緒出到嚟，真係嗰個 moment 咧係一個我覺得好 genuine 嘅一件事。 算唔算 係 簡約啊？你中意即 係比較 simple 啲嘅，我係比較 simple 啲，我唔中意啲 over retouch， 我中意係比較 natural 少少嘅 simple 嘅 black and white 係一個好好有我嘅 style。 唔怪之睇你 IG 好多都 黑白， 係啊， 就 係咁嘅原因啦，係啊。 digital 有冇分別啊？ 菲林 digital 唔同嘅，菲林真係 classic 嘅，菲林係好有 feel 嘅個。 即虽然即而家 digital 都扮啦，但 系 扮唔到， 扮唔到，扮唔到， 即系嗰个始终个 菲林始终系有嗰个 texture 嘅 质感， 嗰个质感系啊，个 feel 个 vibe 系唔同。 咁其实影相你系一个兴趣乐趣， 系啦，工作 其中又系工作， 工作 系啊。咁除此之外，你自己有冇其他兴趣？ 兴趣都多 DJ 咯，就音乐啊，系埋做 career， 系啦， 都系音乐啊。 但系点解会走去做即系又？ 系咯， 取消 DJ 啦，即系由影相啦、平面嘅嘢啦，到突然之间变埋有音乐啊，见到 visual 嘅嘢又唔同咗。 影相系一个 career， 我中意做，但系音乐系真系由细到大系一直系好想做嘅一个 career。我喺大学都系读音乐嘅，我出到嚟其实我细到大都系想 pursue 音乐。咁 DJ 系 it's a way for me to 入翻去呢个音乐界咯。而家 modern 啲嘅系啊， 系咯，而家我因为见到好多嘅 DJ 咧，甚至我见到啲教会啊，其实佢都 系啊， 有噶， 教会有 DJ 嘅，系啊，佢哋崇拜嘅时候就走去打住碟，所以每一次都唔同，系 live 咁样做嘅佢，系啊， 呢个 系啊 ，DJ 激你有冇边个印象深啊？ 啊 ，DJ 激都好多喺我有一个激喺意大利嗰边做嘅，意大利个 MO 有间酒店请我去嗰边做啦，哇，嗰间酒店系 Lake Como 系靓到。系佢俾我免费喺度住打碟打几个击咁啦，哇！嗰个击真系好有印象咯，即系 feel 到人哋外国可以即系可以 share 到嘅 expression with 外国啲人咧，即系佢哋会收得好好咧，觉得呢个 feeling 系好好咯，好开心。 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惊险情况咧？会唔会要遇到一啲嘢咧？ 惊险情况 个过瘾嘢咧，即系好即系你打碟啊，或者做 DJ 嘅时候， 其实好开心，因为打碟呢个咧系 allow 我可以去周围 travel 到好多嘅。我嚟紧又会去上海打啦，跟住嚟紧又去 Dubai 啦。咁我觉得呢一个行业咧，真系 allow 到你好多 traveling， 可以见识到世界。 爸爸可以系咁，爸爸可以系咁揸 佢， 佢全部系 我 冇样嘢帮到佢嘅。其实我冇 揸飞机， 揸飞机，大家 冇帮过佢任何嘢，冇任何。connection 俾到佢，但系佢自己个人物网络可以令到佢周围去咧，咁我觉得真系呢样嘢好难得， 冇错， 我都好佩服。 担唔担心啊？如果即系佢成日周围飞，仲要去， 由细到大都系讲个孙字， 冇错冇错。诶，咁啊，正话你讲开你嘅即系 DJ 嘅 style 啦，不如你拣翻一段你嘅音乐俾我哋听下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大家一齐欣赏下。 好彩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